风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中遇雪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也许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看唱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de Gracia, no lo son. 品尝一个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行驶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正在为你带来好音乐的是每天同一时间会准点播出的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我是梧桐。徐佳莹，她的专辑一向以个人创作为基底，无论是古灵精怪的快歌，又或者是动人心弦的情歌，都在呈现她多面的一个独特个性。接下来听到的歌，徐佳莹不怕庆祝。 生活若是夜里的迷雾，谁是无力坚决清晰的归途？如果终 就避不开孤独，什么回忆能让心一直满足？越来越成熟，反而学会了闪躲 hold 住的感受，有没有可能再为谁而困惑？你是我最无法收敛的那句话，不就算一厢情愿的可以看着就好了。你是我意想不到的一次投入，就算总会失去的空虚之前，我要更愿意庆祝。生活若是夜里的迷雾，谁是无力坚决清晰的归途？如果终究避不开孤独，什么回忆能让心一直满足？越不肯承受痛苦的人，往往越想找到寄托。不是不可能再为谁而失控。是我最无法收敛的全心付出，就算一厢情愿的想念更难忍不住。你是我最意想不到的一次投入，就算总会失去的失去之前，我要更用力抱住。是我最无法收敛的那句话，不就算一厢情愿的可以看着就好了。你是我最意想不到的一次投入，就算总会失去的，就算总会失去的。你是我无法收敛的全心付出，虽然一厢情愿的想念当然忍不住。你是我最意想不到的一次投入，就算再会失去的失去之前，我要更用力抱住。 许慧欣她有着非常白皙雪嫩的肌肤，而且呢比较擅长芭蕾，所以被封为雪白歌姬、精灵美人等等称号。穿着白色婚纱的她呢，更加显得特别的美丽动人。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许慧欣的《清新》。 离开中亲吻空气，开始一天的美丽心情，阳光暖暖的照耀着我和你，乌云抛之而去，花儿和鸟儿嬉戏，绿草悠悠的靠在一起，清风柔柔的围绕着我和你，感觉无与伦比。有你在的世界自由清新，因为你有种魔力，爱上你就等于爱。

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一首叫做《一样的夏天》，由 Joe 作词，车伟达作曲，收录在孙燕姿2002年的5月1号发行的唱片类当中，是只用一把吉他伴奏不插电的小品。孙燕姿用一种像是那种咿呀耳语的发音方式娓娓地唱着，仿佛夏日午后刚刚睡醒的孩童，十分的可爱。 外的雨刚刚停，午后气息浓浓的才散去，迷迷糊糊张开眼，刚刚的梦我似乎在瞬间看见你。 Oh my god， 已经不知多久没想起， 绝对值。他的才华也很出众，他是华语乐坛的全才型的歌手，他的作品当中的浓厚的生活气息令他这类纯种的美式 R&B 血统的曲调却能够在东方的题材下面书写非常入心。接下来听到女人。 你别总提你这关系有多复杂多可怕，看他多眼想说再见感觉到不耐烦，想要解释却说不出原因，真的莫名其妙。其实他也很耐心体贴温柔，只是你从没有到过未来世世界，还有你一个对别女人好，一个总说爱对我，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甩一个。哦，你一个对别的女人好，总是他背后，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甩一个。 Yeah, yeah, yeah.

请你手牵手，生死与共看透，夕阳尽头爱是什么，因为爱而如此不再理由，这样我肯定是爱你 透过一个人声音，你可以看得见他内心的世界。阿牛，他干净温暖的笑容和不掺杂质、随心而发的声音，有着拒绝不了的亲切。有的时候我会非常羡慕这一类人群，他们似乎生活的无忧无虑，然后又每天可以开心快乐着。来听到，超级喜欢。 窗外的阳光洒在你脸上，写下符号。我弹着吉他，你在我身边胡闹，那些音符蒸发，跟着你乱着调。我超级喜欢你等着我看傻傻的模样，我超级喜欢穿朵朵情给你画，然后牵你的手让世界变个样。手牵着手让世界变个样。 如果说你是正确的，就不要过多的争辩，把对方逼得太紧，也就断了自己的退路。如果说你是优秀的，就不要肆意的卖弄，别人会因为贱而远离你，豁达一些，道路就会慢慢的无限宽广了。 I do my makeup in somebody else's car。We order different drinks at the same bars. I know about what you did and I wanna scream the truth. She thinks you love the beach, you're such a damn liar. Well, those great whites, they have big teeth. Well, they bite you, but you said that you would always be in love.But you're not in love, no more. Did it frighten you, how we kissed when we danced on the light of floor, on the light of floor? But I hear the sounds in my mind, brand new sounds in my mind. Behind me

受冷风吹。 聆听经典老歌，你会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为心里重重的岁月感怀，重拾风采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也不必，我可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 看看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lo de vos, no lo son。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太阳两岁，管我们距离有多远，每天都新鲜。想你的时候，就在看天边。太阳两岁，越过彩虹到你身边，多美，梦想想实现，就会实现。人你也不用怕，我睁开眼睛看着樱花瓣落下，你的吻是温柔的力量。我小小的，我们的爱像太阳一样。哦哦，太阳万岁，管我们距离有多远。眼睛看着微笑的阳光，你给的温暖保护爱不会着凉，永远围绕在我身旁。哦、太阳万岁，管我们距离有多远，每天都新鲜。想你的时候抬头看天边，太阳万岁，越过彩虹到你身边。实现，可是你不要再说，你担心你能适应我的不多。我很清楚，爱就像最热烈。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薛之谦2017年的最新单曲，正式上线的时间是2017年3月17号。整体风格都偏向于抑郁，打榜的第一周就获得比较优异的成绩。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高尚。 阴雨的地方积攒能量，找出了什么能变个样，奇形怪状的人在生长，我躲在人群中偷在欢，刺破我的心脏，样本不算肮脏，别恐慌，你看我虚弱模样，你可怎么补偿？我多高尚，像自尊开了枪，你同情的眼光我特别的欣赏，爱而不伤。我多闯入我围墙，窥探无关不想，见我原不模样，还能模仿任何形状。在情理上，请帮我孤芳自赏，别规矩条条框框。我多高尚，像自尊开了枪，你一样的眼光我特别的欣赏，让人难忘。我多疯狂，你别闯入我微笑，你要什么真相，不就图个平凡，不如让我留在橱窗。最初的模样，你痛也不会要，能把伤刺都收光。

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颜值不仅外形帅气有型，更是一名全创作的歌手。从小就学钢琴的他，精通爵士鼓、吉他等等多项乐器，不仅能够一手包办词曲，连编曲的功夫在无师自通之下都能够独立的完成，才华洋溢的音乐实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听到没有答案。 电话打不通，我真的不懂，一声不吭的你就莫名失踪，剩我自己的眼睁泪动作，吃喝玩都没尽头，也不想懂。也站不住，坐也坐不住，没你的消息让我很不轻松，冷不防吹来了一阵风，冻结我忐忑的心全在半空。是对我最痛的答案，我笨到歇斯底里还能怎么办？就算冷淡的回应就算不浪漫，也好过我手上无车坐立不安。

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零零散散我们都来听呀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爱像轨迹让人沉迷你捕捉镜头里欲望的场景流浪在陌生的边境托斯卡尼相信之旅爱上你不是一种恩惠其实不过是我自私作祟在爱面前我们都太卑微、无力反对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越看不到越偷恋这一刻亲密就让我继续闻不到你的脸烧尽放肆的热情爱的遗忘保持安全范围从呼吸偷来的暧昧你让我感动落泪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越得不到越偷恋这一刻亲密就让我继续闻不到你的脸烧尽放肆的热情就让爱得意忘形不得不选择离去愿望已输给命运如果你发现这封信件有没有想要我越得不到越偷恋这一刻亲密就让我继续闻不到你的脸烧尽放肆的热情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越得不到越偷恋这一刻亲密 这首歌是苏慧伦的《我一个人住》对于苏慧伦的印象呢总是 K 歌房里面电视音频那个蹲在街巷中央拽拽的唱着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的这个女孩这个一脸大大咧咧的女子呢竟然在出嫁的时候已经43岁了苏慧伦的演艺之路算不上平坦还好一路之上碰到的都是贵人 你要独处的时候我就是孤独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你去流浪的时候我也被